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爱迪金正恩同志亲临顺川化工联合企业考察了新建的丙烯类驼硫生产工序。由内阁总理朴凤九同志、内阁副总理兼化学工业相李武勇同志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丙烯酸合成及精硫工序、水性驼硫生产工序、油性驼硫生产工序等各处，对于圆满建成一个世界级水平的丙烯类驼硫生产工序表示了十分满意。他说，该企业按照我们的方式建立了丙烯类驼硫生产工序，设备也都是由我们设计和制造的，真的很了不起。而且看到大量生产图式建筑墙面和各种金属木材的再好不过的各种颜色的外墙立面涂料，以及土壤改良及水分补充剂赤陶土，真是令人心满意足。他说，从依靠我们的力量和技术制作的丙烯类涂料生产工序中倾泻而出的涂料和赤陶土的质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原料和我们的设备建立并运营一个毫无逊色的丙烯类涂料生产工序，这是化学工业部门所取得的又一个引以自豪的成就。这一点就雄辩地说明，只要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前进，就没有攻占不了的要塞。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由于实现了丙烯类涂料生产的正常化，可以向国民经济各部门供应优质涂料了，并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参加国家的财富宝贝工厂的建设工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化学工业省顺川化工联合企业、南兴化工设计研究所、监测工业综合大学等单位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表示了感谢。他说，要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发展化学工业，并指明了旨在实现化学制品生产的高水平主体化的具体任务和途径。金正恩同志说，他今天看到了真的很好的东西，考察顺川化工联合企业新建的丙烯类涂料生产工序后，高兴地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这不仅仅是因为光看到了按照我们的方式生产丙烯类涂料的情景，而且切身地感受到了只要下决心敢于去做，就能够利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原料，实现化学工业的高水平主体化和现代化这一点。他说，今天帝国主义者不希望我国富起来、强盛起来，他们卑鄙的孤立扼杀阴谋活动变本加厉，所以我们所能相信的只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谁都不肯帮助我们。他还加重一切说，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就会觉得万里也在咫尺，而相信别人的力量，就会觉得咫尺也在万里。只有发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能做到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取得最大的成就，才能推动我国革命奋勇前进。他说，化学工业在加强国家的经济自立、提高人民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强调，人民的吃穿住问题就取决于化学工业的发展。因此，化学工业部门的干部和工人阶级要尽到在党和祖国面前所承担的光荣的本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在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方面，顺川化工联合企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并表示期待和坚信，他们将站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前列，阔步前进，并同他们合影留念。